有地德传第十五章。营里的人一听说发生的事，都大惊失色，十分惊惶害怕，没有两人敢立在一起，一致蜂拥而出，沿平原和山路四散奔逃。驻扎在拜图里亚周围山地一带的都转身逃走。那时以色列子民所有的壮丁全蜂拥而出追赶敌人。奥契亚也打发人到拜托马斯坦、贝拜、科巴、科拉以及以色列各地报告所发生的事，要大家都出来袭击敌军加以歼灭。以色列子民一听，万众一心齐来追击敌军，一直杀到科拔。耶路撒冷和各山地一带的居民一得知敌人营中发生的事，也出来追击。住在基勒阿德及加里勒雅的侧面痛击，重创敌军，追杀他们，且越过了大马士革及其属境。在拜图里亚余下的居民冲入亚述营盘，抢掠了大批物资。以色列子民在追杀敌人回来，拾取了很多丢弃的物资。散处在山地及平原间的村落和庄户也夺获了大批的胜利品，因为敌营的物资很多。约雅金大司祭以及耶路撒冷元老院的长老都来观赏上主对以色列行的奇恩，即看望有地德向他致贺。众人一来到他那里，就一致称赞他说，你是以色列的荣耀，你是以色列的大喜乐，你是我们民族的大光荣，你亲手完成了这一切，你为以色列做了奇迹异事，天主也因你而喜悦，愿你永远为全能的上主所祝福。全体民众回答说，但愿如此。众百姓三十天之久抢掠敌营，他们把敖罗肥乃的帐幕及他所有的银器、床榻、杯盘和一切家具都给了有地德，他接受了，将这一切放在骡背上，又套了车，堆在车上。以色列的妇女全跑来看他，结队歌舞赞美他。有地德自己手中拿着树枝也分给与他在一起的妇女，他与那些伴随他的妇女用橄榄枝编成花圈，亲自走在仪仗前面，率领众妇女歌舞。以色列的男子都武装起来，头戴花冠，尾随在后，引吭高歌。有地德在全以色列中领唱这谢恩歌，全体民众也高声喝唱这赞美歌。